着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抽着香烟，涂着烟圈，回想我们从前手牵手走过的那些画面，背对着背许下的那些心愿。我希望你能陪伴在我的左右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，都不要分手。可是到了最后的最后，还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独自守候。你的问候只剩下残留的温柔，粉红色的口红，波士顿的美瞳，放在床头，不知道要等多久你才会回头。我想这就是你我的结局，就像这首歌曲那么欢快，却表现得如此消极。没有你的消息我无法呼吸，感觉就要窒息。其实我也有想过，想要努力去做好每一件关于你的事情。我不想变成一个过客，不想再懦弱，不敢面对以前犯过的那些错，闯过的那些祸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原谅自己和你的那段快乐回忆，我真的想要写起，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提笔。一个人徘徊和你相遇过的地点，这时你却在我眼前浮现，你出现让我哽咽，是否还在留恋一起照过的相片，保存在我抽屉，你的样子还是没有一点改变。我知道其实你和我一样，当初分手不是拥有不一样的思想，只是我们性格都太过于倔强，没有太多的理由借口，我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出口。分手我也没有说出的挽留，你温柔就在此刻变得如此的冷漠。我记得最后你说要分手，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不要我再说出挽留，就当现在我们是朋友。那天带给我的一些伤口逼得我快无路可走，坚强地挺起我的胸口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堕落在街头。有太多的借口已经变成了一种守候，还是幻想在你的身后，我向你招手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我站在原地，我想了很久，真的很想回头，却不知道怎么牵手。我们就在这里分手，就在这一个季节，没有你在我的世界，然后到达一个人冒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我的身边。这一个不完整的情节，走在街角边，又回到咖啡店。这一刻我不能给你的温暖，回忆起我们住过的房间和你照过的那些相片。又下雨天，那次我们初次见面，我为你撑着伞，你把我的手牵，可是这都是不可能的一切。第一年那夏天，记忆里的冬天，时间不短暂，却没有说再见。眼前的危险，清晰熟悉的脸，手捻一点点，好像慢慢的搁浅。怀念那一晚多幸福的初恋，谎言不解释，总忍心要欺骗。三年的画面变成了分隔线，公园街角边共同许过的誓言，可你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好几年？我的思念只不过是几秒几分，如果这一刻我还在对你不绝的思念梦里，就是你穿着婚纱回到我的身边。想念。